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三，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2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播出第15集。创新发展，政府要搭台。 系列报道19大代表风采，侨调状元张燕和技能大师邓建军。 特别策划回家乡看变化，听返乡朋友说说家乡的新变化。 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地区，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 国庆节期间，武警部队数万名官兵在全国各重要交通枢纽站岗执勤，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党的18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 宁夏实施文化扶贫工程，9个国家级贫困县、606个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部建成投入使用。 中国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荣获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建校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形成了鲜明办学特色，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习近平强调，当前党和国家事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希望中国人民大学以建校80周年为新的起点，围绕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持立德树人，遵循教育规律，弘扬优良传统，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繁荣发展，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昨天上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我国的科技创新工作，在福建、在黑龙江所到之处，总书记对创新驱动发展都留下了殷殷嘱托。几年来，这些地方的创新发展进展如何，企业创新发展面临的难题如何解决，请听报道。创新发展，政府要搭台。采制：央广记者王义群、张子亚、迟松。 走创新之路是我们国家包括我们每一个企业发展的必有之路，你们是走了条路，现在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高科技的企业，福建的要多一点这样的企业，省委省政府啊、市委市政府啊还要继续支持你们，自己啊也要继续努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州新大陆科技集团考察调研，食品安全溯源创新，第四代支付芯片。如今3年时间过去了，新大陆集团不仅在技术创新取得成果，更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变革。集团负责人王晶： 我们讲，所以创新不单单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应用创新，还有管理模式创新。 在哈尔滨安天科技公司的楼梯走廊贴满了以漫画形象出现的病毒木马的图片，企业创始人肖新光说，每一个病毒档案上的红色星标都意味着安天在这个病毒木马的分析检测上为国家的应急体系做出了贡献。 那么那天呢，在向总书记解释了这个图案的意义之后，那么总书记边上楼边说，他说哟，这个标志多起来了吗？其实呢，他是通过这样一个细节， 发现了一个团队的成长。 创新发展，企业是主体，市场为导向，同时少不了政府的助力。哈工大复合材料与结构研究所副所长王荣国回忆，去年总书记来到黑龙江哈尔滨科技创新创业大厦，就对政府打造科技创新创业平台提出了表扬。 当时听到说是政府黑龙江科技厅做的时候，主席当场就说了，政府就应该做的事，说我们科技人员听了以后，这是这个极大的这个受国鼓舞。 从东南沿海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政府为科技创新企业开辟了起飞的跑道，实现从输血到造血，让企业真正成长起来。 我们一直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一直在吃螃蟹，我们都是靠创新在给自己去创造自己的路。 从总经视察呢，我们更进一步的看到了整个的国家和包括部委行业对我们的能力成长一个要求和期望，我们需要更快的呢把我们的整个的技术和产品服务对接和落实到相关的部门相关的机构中去。 可以说我们是从国家到省到地市到我们的区县，整个链条式的把这个服务能从上到下贯穿上去，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资源从上至下完全盘活，来帮助这些创业主体还有这些科研人员在从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解决他们这个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政府呢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情，搭建平台，创造条件，推动呢创新发展。但是创新这件事儿啊，还得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呢做导向。 砥砺奋进了五年大型成就展上，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伟大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展区，其中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开辟管党治党新境界的成就。请听央广记者马哲的报道。 展览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陕西、河南等地考察时的菜单和伙食费单据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简单的饭菜餐食让人们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带头践行中央八项规定的风范。中央组织部办公厅部新闻办副主任徐小兵介绍，本展区的亮点和重点是非常突出的。 这个展区的第一个单元就是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我们开宗就明义，通过详实的图片实物的客观展示了总书记核心地位形成的这种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从确立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到抓基层强基础，再到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本展区从十个单元不同角度反映了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第四展区一共有图片是272幅，视频9个，实物26组，我们还有2个互动的项目。我们这个展区准确的全面的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 十九大代表风采。 张燕2004年从学校毕业后成了上海港的一名轮胎吊司机，2年之后又被选为了桥吊司机。2007年5月18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轮船中海泽布勒赫号靠泊到了张燕所在的港口。经过7个半小时的作业，张燕和同事们集体打破了单艘船舶装卸的世界最高纪录。由他担当驾驶的桥吊以每小时97个集装箱的装卸效率，一举刷新了原来每个小时80箱的世界纪录。 当时还都没有消化过来这个消息，缓过头来之后觉得创出这样成就，自己很骄傲很激动。 此后他有3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进入上海港13年，张燕累计完成了约63万个集装箱的装卸，如果把他装卸的箱子垒起来，相当于2960个上海东方明珠塔的高度。 因为跟在一线嘛，从一线成长起来的我更多的还是一个榜样的引领作用，向更多的青年传递这样子一些好的那种作风以及好的那种思想。 这是我们去年引进的，今年还是不断的跟厂家来联合做开发，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的地方。 邓建军出生于1969年， 在江苏常州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29年时间里，自学获得本科学历，还攻读了电气工程硕士学位。从1999年以邓建军名字命名的科研组成立，到2011年以其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邓建军领导的科研团队攻克了一个个世界难题，获得8项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实施技术创新项目近500个。作为党的17大、18大代表，邓建军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悟，积极传播党的代表大会和全会精神，累计做了40多场报告。对于今年再次当选19大代表，邓建军说自己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履行代表职责。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平常心嘛，更多的是来尽到自己的一份相应的责任嘛。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喜相逢，8天长假让不少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有空回家看看，家乡在他们眼里有哪些变化？我们的记者在一些省市进行了走访，请听报道。 安徽黄山市民钱建国和妻子女儿长期在外地生活，女儿出生到现在7岁了，都没回家过过中秋节。趁着这个假期，全家回到了黄山一线老家。刚下高铁站就发现家乡有了新变化。 我刚刚下高铁，然后走到出站口这里，我还在想怎么回家呢。我就看到这里有那个共享汽车，所以我就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吧，一线老家那边可能也有点了，注册一个车开回家。 邓富军是广州一所医院的全科医生，今年11为了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他回到了家乡安徽铜陵。聚会中，同学们纷纷向他介绍了铜陵这些年来的发展巨变，这让原本第二天就要回城的邓富军忍不住又多请了几天假，好好看看自己的家乡。 我同学专门给我介绍了铜陵的几个比较新的景点，其中有一个就是铜陵图书馆。据说啊，中国图书馆年会有一届就在铜陵图书馆召开的。感觉到在铜陵生活会一定很幸福。 虽然离家2年，但是家住河南洛阳寇店镇长村的王师傅清楚地记得，过去进村的道路总是杂草丛生，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可现如今回家的路早已变了样。 这回回来发现这都成水泥，瓜田里边种着树，还有灰，跟市里边那药叶蒙一下都没认出来这是俺家。 江西赣州白鹿古村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好集中的客家古村落，虽然历经了860多年的风吹雨打，依然保存有大小不等一定规模的堂屋祠宇共69座。近几年当地政府加大保护古民居的力度，村庄古韵风貌再现。外出返乡人员李女士， 原来回来的时候到处都是垃圾，那河道更干净啦，卫生方面更好啦。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自北向南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部分地区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可达8到10度。央广记者马闯、朱宏源报道。 冷空气自北向南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当前这股冷空气的前锋已经到了江南南部，4号白天气温还会进一步下降。 冷空气影响会带来这样一个总体来说4到6度的降温，北方的部分地区有这个6到10度降温，降温是主要是以最高气温的下降更为明显一些，同时北方地区呢还伴随着4到5级的偏北风。 随着冷空气南下，从华西地区往东到江汉、江淮一带，目前也正在进行一次阴雨天气的过程。张涛提醒，将有一大一小两股冷空气来袭，范围几乎覆盖全国。 前一股比较小的冷空气呢，在4号夜间开始，5号呢已经开始影响新疆，并且自西向东，在5号、6号、7号分别影响内蒙和这个东北地区。紧接着在6、7号之后呢，一股更强冷空气依然是从西往东影响过来，并且这股冷空气会在这个8号、9号的时候南下，影响我们的西北地区、华北这一带，那么就相对于前面一股影响的区域往南扩展，并且会在10号、11号的时候呢继续向南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南方大部分地区，整个大陆上甚至海南都会受到这股冷空气的这个影响。 此外，5号到6号预计华北、黄淮地区会有轻度到中度的雾霾天气，之后雾霾将随着冷空气的到来而消散。 国庆假期，武警部队数万名官兵在全国各重要交通枢纽站岗执勤，确保游客出行安全。请听央广记者肖希、郭杰浩、宋阳、翟小伟的报道。 这里是北京西站南广场，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现代化铁路客运站之一，国庆期间这里迎来出行高峰。北京总队第十六支队十中队中队长金国强： 十一长假期间，北京西站客流量逐渐增大，维护安全压力增大，我们牢固树立担当主力军、奋战主战场、守好主阵地、全力保身位的主人翁意识，展示首都武警良好形象。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是全国最大的国有公路客运站和客运主枢纽之一。为确保旅客顺利出行，武警济南支队百余名官兵覆盖巡逻执勤，维持秩序，服务群众。济南支队四大队大队长李高峰： 我们从9月29日就已经开始上勤了，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制定了军地联动机制，确保遇有情况能够第一时间高效稳妥处置。 不要在前面停留，注意脚下安全，不要摔倒了。 在中原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郑州火车站，为确保游客安全顺利返乡，武警河南总队精心抽组兵力和公安联合执勤，并启动联动机制。游客刘女士： 武警官兵非常辛苦，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然后为我们的治安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各艇人员迅速就位。 这两天，位于重庆南岸区的果园港码头大雾环绕，为保证水上交通安全，武警重庆总队船警支队官兵加强了航道巡逻和码头管控，同时他们重点对明火作业、危险品等水上货物装载情况实施联合检查，杜绝事故发生。一大队大队长胡小亮： 游船数量多，航行密度大，我们细化了船艇出动流程，保持居民联络，气质畅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请听央广记者柴华的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发展。从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起步，人民币跨境使用逐步扩大到直接投资乃至几乎所有经常项目，已经成为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以及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而刚刚过去的10月1号是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满周年的日子。浙江银行分析师杨月： 人民币加入这个 SDR 之后啊，其他的国家会进一步的提升啊对这个人民币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配置的比例，它会对国内的这样一个经济建设啊就带来比较多的一个增量的资金。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有利于人民币更好的在国际贸易中啊直接的一个结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有利于相关的战略的拓展。 从沪港通、深港通相继起航，到债券通正式上线试运行，一系列开放举措推动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步伐也在持续加速。目前已有多家金融机构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成为资本金充足稳健经营的市场化经营主体。此外，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金融领域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合理安排开放顺序。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认为，刚成立不久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统筹我国金融业监管，平衡改革、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这里面的话呢，系统的安排了整个的金融监管未来的走向，同时的话呢，还要让跨行业之间相应的金融产品、大型的这种金融机构实现综合监管。 宁夏实施文化扶贫工程，9个国家级贫困县、606个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标准化、均等化建设走在了西部地区前列。请听央广记者连军的报道。 记者在盐池县青山乡青山村文化中心看到，这里很热闹，妇女们正在排练歌舞节目。 你先说吧，到时候我来。我问你， 今天在这是排什么节目呀？ 红红的对联，红红的歌。 我有少出外， 农民出外， 农民 有信心获奖吗？ 当然有信心。 青山乡文化站站长郝自根告诉记者，全乡8个村文化中心，从设施到设备都很完善，今年增创国家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示范乡。 有了文化中心以后，老百姓就有个活动场地了，唱歌跳舞、看看书，再上上电脑，再学习科技知识。 不去下乡，坐电也下乡，到处都得了不行钱。 贫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是宁夏政府今年十大民生计划，中央和地方投入1.2亿，匆匆建起了文化广场、文艺活动室、戏台、阅览室、体育健身设施等，为群众就近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提供了便利，还拓展服务功能，鼓励有条件的村增设非遗展示、老年饭桌、道德讲堂、实用技能和创业培训、电子商务等。宁夏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副处长万亚平： 以文化扶贫助推文化小康，打通了农村文化服务的最后一步，真正的起到了文化惠民、文化富民的作用。 饱受风沙之苦的新疆南疆五个地州坚持生态地区、关停污染源、绿化荒山荒坡，协调推进生态和经济项目，建设美丽南疆。请听央广记者张孝成、杨玄硕的报道。 天山脚下的河静县北山公园游人如织，民间乐队在表演蒙古族长调。68岁的回族居民韩如林说，他每天都到这里散步休闲。4年前这里可不是这样，当时北山有14个采砂场，大风一来，整个县城要落一层土， 一刮风黄春晚那个全部吹上去了，有几阵风的话那简直就像是那个连麻破地一样，可能能变成沙尘暴了。 后来河静县启动北山绿化工程，关停砂石场，引水上山，累计投入15万劳动力，搬石开沟，挖坑换土，浇水栽树。4个春秋过去了，昔日的荒山上满是绿树青草鲜花，北山成了省级森林公园和全疆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实验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阿克苏地区实施的科科雅工程规模更大，上百万人用了31年时间，在荒原上建起了30公里长的绿色屏障。受益最大的温宿县套中的金鸡林就达124万亩，农民的果树种到了山脚下沙漠边，人均年收入达到了15000元，还建立了新疆唯一的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温宿县林业局局长邓浩： 通过治理，大家沿路上看到的集中连片的大型的林果基地，防护林和生态林呢，网格式的嵌入，死死的把风沙就防住了。 在帕米尔高原的科兹勒苏科尔科兹自治州阿图什市，3万亩北山绿化工程刚刚完工，南山绿化工程又拉开了序幕。州党委书记刘慧军说：采用桥冠草结合林果兼作的办法，全力打造山腰果树环绕、山脚绿树叠翠、乡间鸟语花香的立体生态。 我们要把土地利用好，水资源利用好，最后就形成生态好，老百姓增收多了，综合效益也提升了。 近5年来，中央安排新疆林业资金投入192亿元，支持新疆生态建设、扶贫脱贫、科技支撑、林业改革、基础设施等建设。新疆沙化土地扩展速度已由每年83平方公里减少到73平方公里，绿洲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8%。 新闻动车组：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桥面铺装工程近日完成，我国 5G 网络将进入第3阶段测试。河北采用新技术收割玉米，可实现秸秆全部还田。请听报道。 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主体桥梁桥面铺装工程近日完成，力争今年年底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港珠澳大桥是连接香港、珠海、澳门3地的超大型跨海通道，工程全长约55公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宋哲： 港珠澳大桥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大桥设计寿命为120年，通车以后，现在香港到珠海需要3个小时的车程，那么到那个时候就会缩短到半个小时。 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5G 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它的网络平均速率可以达到每秒10G 左右。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司长文库表示，我国 5G 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新空口测试也已经基本结束，接下来将迎来第3阶段，遵循 5G 统一的国际标准，并基于面向商用的硬件平台，重点开展预商用设备的单站组网性能以及相关互联互通测试。 从目前测试情况看呢，峰值速率、时延、移动性这几个方面呢进展情况良好，有的指标比我们当时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还好一些。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农牧局副局长张文清介绍，秸秆切碎还田深耕施肥一体机获得了国家专利，是一种处于国内领先的新型复式农机。采用这种农机收割玉米，每台每小时耕作6到8亩，可实现秸秆还田、深耕、施肥、平整、合商一次完成。秸秆埋得深，既改善了土壤，又杜绝了焚烧，省工省时省力省油环保。千亩种粮大户马清杰： 每年秸秆时候最头疼的事儿，烧污染空气，放我们接着放。 结果一还田地肥了我地，又给我解了个大难题，确实是个大好事。 河北台记者张燕、邯郸台记者赵峰，河北邯郸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天表示，特区政府决定在本月25号的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一项无约束力的政府议案，争取立法会支持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一地两检方案。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方案，西九龙站将参照目前实行一地两检的深圳湾口岸模式，其乘客可在同一地方依序办理两个不同管辖区的通关程序。西九龙站将实行的通关程序包括清关、出入境及检验检疫手续。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今天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新华社发表时评《月明中秋，最是思国怀远时》。时评指出，文脉悠长、思接千古是中秋节无法磨灭的文化印记。中秋时节带有收获的喜悦，家庭与团圆是中秋节最淳朴的情感内涵。 央广网评论强调，欢聚时刻我们也不能忘记，有些人已无法亲历这份喜悦与期待。不忘先人，续写未来，也是中秋节思国怀远的应有之意。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中秋节情浓，中国味飘香，中国节日在世界越来越流行。文章说，随着海外华人的增加，加上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的节日，也过起了中国节。 新华每日电讯认为，中国节在海外走俏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地的交流与合作，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日前授予中国第三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全体官兵和平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过去一年在维护南苏丹和平事业中所做贡献。授勋仪式上，联南苏团副特别代表舒马赫高度赞赏中国对联合国维和事业的支持，充分肯定中国维和官兵的奉献和专业精神。他表示，中国维和步兵营执行的武装护卫长途巡逻工作为南苏丹人民带来了和平。舒马赫还特别对中国维和部队中的女性官兵在南苏丹和平事业中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雷纳维斯、巴里瓦里什和基普索恩，以表彰他们为发现引力波做出的贡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百年前就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科学界长期没能探测到它。这些科学家创建和运行的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项目，在2015年9月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存在。 美国西部城市拉斯维加斯警方证实，当地时间1号晚发生在该市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59人死亡、527人受伤。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证实，目前没有收到中国公民求助信息及伤亡信息。 美国昨天宣布驱逐15名古巴驻美国大使馆外交人员，以回应美驻古巴大使馆员工身体出现异常症状的事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崔天琪、于芳，主播文琪、卫东。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奋斗多年，买一套好房子，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房子是用来住的，好房子一套就够了。 中秋回家，月圆人圆，碧桂园。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